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马后炮， 佢季初初出咧延短咗长先六米，其实见到追得球嘅。诶，佢好似今季都停咗。 考完上一场嗰场马咧，就我已经即刻揾咗田太君嘅。一个月前即系跑完嗰场咧，我就已经指定系呢场跑呢场2000。咁啊，我一早揾田太君，咁啊田太君仲即系佢又好啦，一早应承我。等咁耐喎，佢又冇接其他馬，咁佢應承我，咁跟住跑，咁我就一路做功夫。嗰場馬其實第一場跑得唔差嘅，咁我覺得係要去2000度跑嘅。咁我一路等只馬有啲體力啊，做咗好長嘅準備功夫啊、試習啊、拍跳咁樣，狀態係最好呢場嘅。咁啊，唯一擔心個檔位可能發揮唔係咁容易咯，但係佢就。發揮到好，因為可能個磅位關係啦，因為比第二個莫雷拉嗰只馬輕磅過佢，所以我哋可能就係贏咗個磅位。 其他 嗰間 馬 嘅 都 係因為成隻馬磅嘅價咧，佢成日贏。係啊，佢我第一天跑完我就即刻揾佢，咁佢夜晚即刻覆我，好驚我跑啦咁樣。咁我睇過佢係佢跑呢只馬，咁亦都對呢只馬有個認識，所以佢發揮上就。變咗比較有默契啲咯。 如果今年馬房較為慢少，因為其實主要係馬房啲馬嘅狀態係嚟得慢一少少咧。 唔係慢，因為個兵力問題。因為實際上喺呢個圈子其實係一個數字人嚟啫嘛。你多兵嘅，咁你變咗你出賽嘅機會會多啲。咁你如果你嘅兵力或者你馬房唔夠足夠嘅馬數，你冇得同人哋去競爭嘅。始終都係需要一啲兵員，咁你先至有機會喺個賽事裏邊去爭取成績嘅。 嗱，我上季自己都唔係算太好啦，身邊啦，其實今季個心態會再有冇住咩心態會即係再擔心多少少？ 好噶啦，咪都係見步行步，做得幾多咪幾多。總之就係、我覺得而家只可以就向前望，總之有幾多做得幾多。咁希望馬主佢。現有的馬主佢繼續支持我啦，我覺得佢哋都好似呢個馬主陳生咁，佢都好支持我嘅，咁我多謝佢。 唔該曬啦。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節嘅馬後炮啊，嗱，今節講快少少啦，咁啊，嗱，頭先呢個訪問咧，咁就阿何良就即係憑藉君臨大地就即係開齋啦，咁啊打即係跑咗之前跑咗12個賽日。咁啊，有幾次其實都爭啲咁樣就搏輸，咁就即係終於就呢一場咧，即係呢一場君臨大地呢一場，佢又派三隻馬出嚟，咁啊，即係最後就憑呢只開齋啦嚇。咁啊，即係佢都頭先都講過啦，咁即係因為但即係你都知道，其實佢今季即係上一季佢都係僅僅影相，憑呢個獎金啊，憑收贏翻嚟嘅獎金夠。咁啊，即係叫做唔使收警告信，咁就即係叫做 marginal 畢業啦。咁啊，之後其實都有段時間，即係都一路都有啲馬都拉走咗啊，成啊。咁其實佢而家個馬房咧，正如佢喺個訪問都咁講咧，其實啲兵員都唔係好，兵員都缺乏啊。咁缺乏之下就限米煮限飯，咁所以變咗其實就即係都是艱苦啦，佢嚟緊今季，即係你諗下佢跑咗十幾場，十幾個賽日，12個賽日，即係先至開到齋，咁啊，即係嚟緊其實都要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即係有啲新馬去佢馬房咁先至可以發到圍，如果唔係咧，今日分分鐘咧又係即係佢護級就會更比上一季就更加辛苦啦，因為。即係一部分用開嗰啲馬咧，咁啊都即係都係跑嚟跑去都係即係得個近字啦，咁所以都 都難搞嘅，即係如果咁啊咁，但係就起碼就一樣嘢，佢贏咗就君臨大地，咁就即係叫做即係振一振士氣先啦。咁起碼個馬房有馬贏開，即係有馬贏，咁跟住即係睇下啲馬pick 唔 pick up 到，然後就做啦。好似啱啱頭先第一節我哋講緊嗰只無價寶，咁其實跑咗兩次，咁啊啱啱嗰次又再近啲。咁又再近啲之下咧，咁就即係睇下會之後又會係點樣啦。咁我哋不如咧就事不宜遲，就睇一睇呢只君臨大地點樣幫何良開齋啦。我哋去片啦。 班二千長途一大熱，好一開閘試上轉旗唔係好快啊！前面快咁啊，中間起營運啊，咁啊擺前啲嚟走啦。響佢入邊咧，紅帽黃衫加加勝二啊，咁啊第三位粉紅衫外邊就威子京啦。再見到內欄位置火天大有，中間競進飛鷹出邊咧就係呢只上心勝啊，好多層啊馬啦。內欄黃衫就試上轉旗啦，中間千金一落啊，響出邊君臨大地啊，暫時殿後一對分別係凌風啦，同埋粉紅衫嗰只係如沐春風嚟噶。好啦，接近對面直路頭啦，前面帶咗出嚟嘅馬係嗰只加加勝二啊，威子京咧就喺呢個第二位咧起營運守住內欄第三，咁啊第四位嘅馬埋邊火天大有出邊咧，咁啊就係呢只上心星啊，黃衫進佔第四位啊，第五位咧就火天大有啊，再後邊第六位咧咁啊仲有競進飛鷹啦，內欄時尚傳奇啦，咁啊喺出邊咧君臨大地咧係唯一一隻走緊三搭嘅馬，大約尾四百比箍嘅，尾三灰馬咧就千金一落啊，尾二咧就凌風啦，包咗落尾嘅馬仍然是那隻如沐春風嚟噶，好啦，過埋呢個咧就係一千米嘅段處啊，前面放頭嘅馬都仲係加加勝二，位置變動上面唔係好大嘅，威子京第二位啊，第三位起營運，第四位咧黃衫就上心星啦，埋欄第五火天大有，第六位咧白鼻姑上咗啲啦，但係都三搭噶啦，君臨大地啊，中檔黑衫大約尾五咧就係呢只競進飛鷹啦，千金一落咧灰馬尾四到啦，慢慢攞咗出去啦，後啲馬時尚傳奇啦，尾二凌風仲喺度留緊啊。咁啊，包咗落尾嘅馬都要攞出去啦，就係嗰只咧如沐春風嚟噶。好啦，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加加勝二仲係佔先少少，咁啊見到咧就威子京啊粉紅衫上啲啦，出邊咧就上心星追緊啊。咁啊再見到外邊位置君臨大地啦，馬林中間凌風亦都穩位上啦，最出嗰邊千金一落上緊嚟啦，最後二巴上心星佔先，但係中外檔嘅馬追緊上嚟，有君臨大地，大外檔仲有千金一落，馬林中間係凌風啊，接近終點啦，君臨大地。地方好有機會贏嘛，跑第二名咧就上心星，第三名有凌風同埋千金一落咧就需要影相啊。咁啊結 嗱呢只君臨大地咧就全途都係外跌冇遮擋，蝕都蝕得好緊要。咁啊大隻馬真係 fit 啦，咁臨尾最後就過咗只出咗頭嘅上心星，以為佢都贏到啊。咁啊千金一落就再後發先至啲啦，咁啊都就。追上嚟，緊緊追唔到只凌風攞咁多個第三，咁啊凌風其實都係恰如其分啦。嗱咁啊睇下坐巡邏影片啦，睇下呢只君臨大地嘅沿途，嗱佢排十檔嘅，咁沿途其實咧就佢仲喺只上心星嘅入邊，咁上心星早段咧佢都走咗，即係都係擺前啲，跟住只即係俾只靚子京帶咗佢埋去啦，咁而家就三疊有遮擋啦，咁啊呢只。上心星咁啊！呢只君臨大隻就梗係厚啲，咁但係咧，因為轉咗呢個彎咧，呢只上心星就入埋咗去二疊咧，咁變咗其實佢而家咧呢只君臨大地咧就三疊咧就冇遮擋嘅，咁一路咧就撳住咁啊田太，咁但係呢只馬又留得又唔係話太留得都幾順啦，又冇乜搶口。嗱呢度大家見到啦，佢都係撳住啦田太安啊。咁啊，慢慢咁啊，又冇搶口，所以咧呢只馬佢其實呢度流落去，雖則佢就係即係三跌冇遮擋，咁但係其實流得都頗為舒服嘅。咁前面就加加勝意放頭啦，但係佢又放得唔夠快啦。咁後邊嗰啲靚子堅啊跟咗一段，即係而家喺前面跟啦。咁啊後隔離嗰只就起營運，起營運後邊咧就只火天大佑，咁啊外邊就係嗰只上心星啊跑第二嗰只啦。咁啊君臨大地裏邊咧就係嗰只競進飛鷹啦，咁啊裏邊就係嗰只時尚傳奇，咁啊後邊就係、是千金一落，尾二就係只凌風，咁包曬尾嗰只咧就係嗰只如沐春風啦，真係頭輪另一隻啦。咁嚟呢度咧撳下都係撳得慢，咁但係呢度你見到團探咧開始咧慢慢就俾佢鬆一鬆姜，就比較跟前啲，咁就走翻個生位啦。 咁所以喺呢度啦，而家轉彎啦，咁啊見到上心星就開始兜出去啦，咁啊再兜出啲，咁啊呢，但係咧你睇衝刺咧就早段就見到呢只上心星嘅衝刺就強啲，咁但係呢度咧嗱，你見到田泰安喺呢度啦，咁啊即係擺正個頭咁啊開始 pick up 咧，呢度咧開始俾佢咧只馬就開始就俾咗幾好反應，咁啊即係立咗僵啦，咁啊打翻啦，咁啊跟住最後就過咗只上心星，咁其實贏得都幾。幾有說服力咧，因為其實兜咗咁出係嘛，蝕咗咁多位，咁翻嚟個時間亦都唔係太慢嘅，2:02.32嘅頭馬時間。嗱，咁後邊呢只千軍一落咧，千金一落咧，其實就即係上場贏完啦，咁啊回一回啦，咁其實呢只馬都仲有狀態嘅，咁啊喺翻四，即係呢只馬喺五班，即係隨時都仲可以再仲有多場邊咁啊，睇下即係容天鵬即係點操法嘅啫呢只馬。咁啊呢度就贏得都清脆利落啦，咁啊幫阿何良開齋噶嘛，唔使啦嚇。嗱咁啊呢場馬其實頭都睇到咧，就呢只咁嘅君臨大地就即係真係把握到個形勢啦。第一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就田泰安呢場亦都係好都叫做機靈，即係起碼即係又只馬又留得都唔係話太留得都幾舒服之下咧，咁就最後就即係仲有餘勁喺末段都仲可以衝上嚟，咁就贏到呢百萬，咁啊爆咗個半冷門啦，70幾蚊，咁啊呢場就即係恰如其分啦，咁就希望呢只馬仲可以 keep 到，即係仲盡用啦，因為其實呢啲馬八歲啦，都已經冇咩保留必要噶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講一講另一場啦。咁就係呢一場咧，就係呢一個當日嘅其中一場焦點賽事啦。咁就係呢一個嘅沙田錦標啦。呢場第七場，呢場2級賽啊。咁啊，呢個亦都係呢個金槍60對美麗傳承今季嘅第二次對決啊。呢只馬咁啊，亦都係咁講啦，亦都係今次咧就嗰個磅位差距係收窄咗。咁啊，133磅美麗傳承，123磅就金槍60，咁啊收窄咗距離。咁但係咧，金槍60呢一場咧就嗰個飛數就真係好勁啦，一落到一路都係1.3，完全係當只美麗傳承冇到嘅，即係因為上場只贏得咁輕鬆，雖然話輕磅，咁今次只同埋睇到只美麗傳承係真係上場亦都用咗好多力啦。咁今次啦，即係再困落去啦，咁啊究竟會係點咧？即係點解只美即係當然只金槍60就當然就再贏就贏得出色啦。咁但係咧，大家可以睇咧，即係沿途嗰啲好似川河專區啊、勝德精彩啊嗰啲馬，咁嗰啲馬又點跑啦？我哋睇片先啦。 急在1600米，東方標往沙田錦標。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咧，咁啊協霸神區慢咗啦，任我行響尾二都係慢噶啦。前面快嘅馬咧，咁啊有呢只嘉應之星美麗傳承，出邊第三位咧，仲有呢只川河專區啊。內欄第四啦，紅帽咧就勝得精彩啦，第五位金槍60白衫黃帽嘅，響出邊仲有幸福掌聲啊。內欄上翻多少啦？跟住個第七位咁啊黃衫內欄咧就任我行啦，淺藍衫尾五與龍共舞啊。咁啊後邊嗰四隻八步穿雲啦，協霸神區。就內欄白鼻箍尾三嘅，尾二星洲司令暫時電流咧係個不添滿意嚟噶。好啦，過咗呢個1000米嘅段處，嘉應之星佔先，咁啊外邊就美麗傳承啊，內欄第三勝得精彩啊，咁啊有少少搶口啊，咁一路響出邊又係得佢三搭啫喎。川河專區咁啊第四位，中檔第五白衫黃帽有呢只金槍60啊，元蘭上嗰啲喎黃衫第六位啊，仲係任我行啦，出邊位置就係呢只幸福掌聲啦，淺藍衫尾五與龍共舞，尾四內欄白鼻箍協霸神區。尾三八步穿雲啊，後邊嗰兩匹馬咧就星洲司令同埋嗰只咧就添滿意嚟噶。好啦，咁啊轉彎入直路啦，前面嘉應之星佔先啊，美麗傳承就喺第二位，外邊有川河專區，咁啊入邊咧就勝得精彩啊，咁啊見到外邊金槍六十咧就攞緊平衡，慢慢已經咬咗上嚟噶啦。再後邊噶嘛，與龍共舞咧協霸神區嗰啲兜到嚟最後200米到啦，金槍六十真係搖落去，咁啊只馬有少少內線，但係越飆越勁啊！後邊馬仲有嘉應之星第二位，出邊咧仲有川河專區嗰啲馬接近終點，金槍六十贏埋呢場國際2級賽嘅沙田錦標啊！咁啊，跑第二名嘅馬應該係嗰只嘉應之星，好似咧有少少驚險啊！臨尾可能因為金槍六十咧有少少內閃，咁啊形成咗咧嗰只嘉應之星。 嗱呢場金槍六十咧，雖然都係贏得輕鬆，咁但係咧末段你見到佢咧有少少即係鬆懈咗啊，同埋有少少內閃啦，咁啊幾乎咧。 即係都幾驚險啊！幾乎即係家政之星俾佢過翻轉反先，因為其實越追越近。嗱，咁呢度睇到就美麗傳承咧，呢場又真係已經係即係連個敵都跑唔翻啦。咁即係我都覺得即係阿希斯都嗱，我呢度再俾翻俾大家睇啦。嗱，其實呢度佢都跟得前嘅，即係美麗傳承。咁啊，川河尊居就喺佢出邊啦，咁啊冚過去啦。咁啊，金槍六煞喺邊度啊？而家就喺外邊啦。嗱，咁啊，其他後面嗰啲咧都唔使點睇住噶啦。嗱，呢度你見到咧，佢有少少內閃嘅呢一度。咁啊，但係咧，即係阿何澤而家收正一度，呢度咧已經係開始冚過佢。嗱，呢幾步其實都幾犀利噶。嗱，呢度咧都彈甩咗成個幾兩個幾馬位嘅。嗱，美麗傳承呢度咧已經係以盡所能，都唔敢再打得緊要啦。嗱，再俾翻大家睇啦。嗱，都唔打得多啦，都知道只馬都即係可能唔係好得啦啊。咁啊，反而就呢度啦，你睇翻只嘉應之星咧，其實幾乎嗰度咧係幾乎就即係冚咗佢過去。咁就後屘就因為賽後訪問啦，即係訪問翻何澤耀啦。咁何澤耀就話因為即係佢以為過咗終點，即係只馬以為過咗就搞掂。咁就鬆懈咗落嚟，有少少耐性，咁所以咧佢要再騎翻，一路要騎住佢，話俾佢聽咧未跑完嘅，咁所以咧呢只馬，嗱今呢一場就明顯又有進步，嗱同埋咧收窄咗嗰個磅位差距咧，咁其實金槍六十贏美麗傳承仲贏得仲遠多啲添，呢度差唔多成三個幾馬位嘅，咁我哋再睇翻巡邏影片，一路睇一路再講啦，啊，咁啊金槍六十就六檔，美麗傳承有五檔拍住，咁啊其實一早段咧呢只。嘉應之星都是擺在前面走，都用翻佢一貫的跑法啦。咁啊，其實呢場馬另外就呢個川河專區啦，亦都慢慢埋嚟啦嚇。咁啊，三隻馬就品字型咁樣，跟住後邊金槍六十就睇喺只美麗傳承嘅後邊。咁其實都當佢係假想敵咁樣跑噶啦。咁沿途其實都係好輕鬆咁樣去即係放啦咁。咁呢度咧，你見到後邊嗰啲咧，即係好似星洲司令啊、天滿意啊、八步穿雲啊嗰啲咧，其實都狀態都未到，即係未夠嘅。咁啊，呢場都係野熱身啦。咁反而與龍共舞咧，都走咗一段俾你睇下。咁但係咧，始終咧你去到嚟到呢一度咧，咁級數就真係有差別啦。咁即係最後爆落去都唔係咁多啦。咁而家呢度啦，你見到。美麗傳承就越跑越前啲咁，以為呢度咧就可以突圍啦。咁但係其實率先發難就係嗰只川河專區。咁啊，川河專區率先發難啦。咁啊過咗嗱，呢度你見到金槍六叔得撳住姜已經係拍住只川河專區啦。咁呢度你見到潘頓立姜都已經係打落去咧，已經反應都唔係好夠。咁呢度咧其實咧嗱，再過啦，已經過咗入邊嗰只嘉應之星啦。咁呢度咧你見到佢鬆一鬆咗去。咁但係呢度你見到阿何澤耀都要再立住姜，要一路推騎佢，推騎住佢，唔好俾佢鬆啦嚇。咁其實呢度咧睇落就好似好驚險，咁但係其實咧都叫做都仲係大把在手嘅，即係呢只馬都仲係未見底嘅。OK， 嗱你見到呢度咧，其實百幾米都係冇阿何澤耀係冇打邊，相反你見到嘉應之星係一步一步打邊追上嚟。咁所以呢一度咧，你睇到即係呢只馬就即係我都講過啦，呢只馬預告定㗎啦，今年嘅香港馬王都篤定應該都係佢啦。即係如果要睇佢咁樣嘅走勢啊嚇，好啦，咁啊翻嚟先啦。嗱咁啊，呢一場馬其實都即係都比平淡啦，金槍六十贏嚟都非常之合理啦，係咪？咁但係咧就講翻即係美麗傳承啦。咁其實賽後咧即係有訪問過。即係馬主就佢就話急，即係嚟緊下一場咧，呢日美麗傳承就唔會跑預賽啦。即係佢可能佢就話覺得啊，可能體力用咗啦，咁啊想速鋭一擊，咁就流力去到跑國際賽先至再跑。咁跑完嗰場之後咧，就視乎情況咧，就即係如果跑得都係咁樣咧，咁可能考慮會退役咁話。咁當然啦，就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啦，係嘛？咁呢只馬都叫做都威過啦，係嘛？咁即係你兩場都咁樣跑俾你睇啦，即係你預計好似話，即係佢哋預計呢一場係會跑得仲好過 上一場三級賽，咁但係跑嚟呢場跑得反而仲差咗，咁所以咧呢一次即係同埋有咩輕磅啦，咁所以就要即係睇下下一場，即係如果真係跑國際賽，佢跑翻平磅，咁同埋有阿希斯睇下點樣可以咧，即係保養翻佢啲體力，咁啊叫做搏埋最後一鋪。咁嗱，咁除咗咁呢，咁啊呢個就咁睇，但係另外咧就另外。川河專區咧，亦都跑翻佢自己應有嘅水準啦。咁呢，即係第一次換咗田泰安咧，個效果都好似幾好咁樣啊。咁啊，就睇下呢一匹馬咁嚟緊，即係如果國際賽真係，即係坦白講，如果真係冇外隊馬嚟嘅話咧，咁應該呢一對即係呢三隻馬川河專區美麗傳承咧，金槍六十咧，應該都係主宰大局嗱。如果金槍六十真係跑香港一里錦標嘅話咧，咁應該即係焦點都應該係呢兩隻馬。會主宰嗰場一里錦標噶啦，咁好啦，咁我哋又講埋另一場啦，咁就係第九場啊，嗱呢一場夢想成呢一場咧就夢想成金咧，就即係叫做邁向第四連接啦，嗱咁呢一場馬其實之前上一場咧，咁就段段跟快之下咧，咁就贏啲越跑得平海掌聲嗱。咁跟住呢一場啦，嗱呢一場何澤耀其實就要呢只馬何澤又要咩重磅？今次佢要咩132磅？咁又要咩重磅？仲要咧，即系咧個檔又比較外啲嘅嗱。咁啊，究竟即系呢一場點？阿何澤耀點樣主點樣發揮，令到佢可以跑到三即系今季嘅第二 win 咧？咁我哋一路睇一路講啦。 集再大大快集添喎，咁啊見到中檔閃電俠粉紅衫出邊夢想成金中檔仲有標誌零啊，內欄黑衫就係場場精彩啦，咁外邊位置仲有共創繽紛啊，走上啲外邊粉紅衫淺藍帽仲有壽神啊，出邊啊專才白衫粉紅帽嘅後多浸嘅馬仲有馬功臣啦，咁啊同埋呢只咧咁啊閃電俠咧就喺個馬林中間啊粉紅衫黑帽嘅尾五到啦，仲有電路六號拍住有視力啊，後邊三隻活力勇士啦、藍天之星啦，包尾內欄咧就係個威廠嚟噶，咁啊轉緊彎中間啊標。之零快夢想成金就第二位，第三位共創繽紛埋邊黃衫，第四再大大出邊有壽神一路兜大彎就專才啊！喺呢群馬後邊內欄黑衫場場精彩，粉紅衫藍帽中檔咧仲有閃電俠啊！再後邊先有視力啦，入邊等緊位咧仲有電路六號嗰啲馬，兜到嚟最後三百夢想成金就鬥緊中間共創繽紛啊！咁啊見到閃電俠逐步上緊嚟，外邊位置仲有隻馬功臣喺入邊攝上嚟追，仲有場場精彩啊！最後一百米。夢想成金依然佔先，共創繽紛越逼越近，外邊仲有閃電俠接近終點，直落四 win， 夢想成金贏跑第二名，共創繽紛啊，第三名咧就係嗰只閃電俠，咁啊第四名咧嗰幾匹馬都相當接近噶。 嗱呢一場馬咁啊，夢想成金就即係再進一步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場馬咧，值得留意咧就係而家排緊啲攝緊內檔攝緊上嚟呢一隻電路六號。哇！呢只馬嗱，呢只馬嚟香港之前咧就贏過三級賽嘅呢只馬啊，咁啊評80分嘅，咁其實就好著數嘅嗰個評分。咁呢度咧佢就隱隱埋埋喺內欄咧就擠咗段上嚟咧，咁都呢只馬大家要 mark 住佢啊！真係再出都應該都可以起快嘅啦呢只馬嗱。咁啊講翻呢只夢想成金啦，咁呢只夢想成金其實。如果你睇佢嗰個取勝姿態同埋沿途際遇咧，其實就我覺得佢比嗰只顯心星咧，即係大家都係跑前咧，就呢只馬嗰個進度咧就更加理想添。因為起碼佢自己擺呢只馬，佢擺咗前面，亦都留得都好輕鬆。反而你另外即係咧嗱，跑第二嗰只共創繽紛啦，咁啊一係排十二檔就拍咗埋嚟咧，咁就其實呢只馬同佢咧都曾經佢呢只馬都曾經試過力逼佢，咁但係逼埋逼落去咧，都唔係話架，即係都逼唔埋唔到佢啊！咁同埋呢只馬，佢呢只馬共創繽紛就跑117磅，咁其實就夢想成金都讓咗佢15磅，咁你好明顯就睇到即係個進度方面啦，同埋質素啦，咁呢只夢想成金就真係個質素就在於呢、這個共創繽紛之上啦，咁嗱，咁呢匹夢想成金贏咗呢場再贏啦，咁喺二班咧，咁啊應該都可以，即係睇下佢會唔會再搏多兩場，咁就睇下佢會唔會即係贏夠分跑國際賽啦。嗱，呢只馬呢場係其實贏得都好輕鬆嘅，即係亦都係進步得好緊要。咁另外閃電俠就恰如其分啦，呢只馬都係即係上場 上場熱過身，咁呢場啊再跑再近啲，咁呢只始終健康問題嘅馬咧，咁跑過兩次都即係跑過兩次都跑得近啊，咁呢只馬都可以值得再跟進嘅嚇。咁啊，當然最值得留意嘅就係呢一匹電腦六號啦。嗱，俾翻個直鏡你哋睇下呢只電腦六號。嗱，而家佢係喺長長精彩嘅後邊嘅，咁咪喺度等位啦，梁家俊。咁佢又因為後出邊冇得等啦，即係掹出去都冇位，咁佢咪唯有喺入邊等啦。嗱，咁而家等下咧都未有位嘅，到到三百零米都未有位嘅，都仲係有馬阻嘅。嗱，去到呢度咧，嗱喺長長精彩同埋呢一隻嘅標誌零中間咧，就啱啱有個位咧，佢就過咗噶啦。嗱，呢度咧開始咧就長驅直進啦。嗱，佢喺佢未完全望空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衝得翻上嚟咁多咧。咁如果呢只馬個際遇好少少咧，咁其實就應該。再可以跑得近啲嘅，可以唔要啦嚇。嗱咁啊，即係呢只大家記住啦。嗱呢一隻電腦六號咧，咁大家不妨可以睇翻咧，即係阿馬森喺癲狗馬經介紹嘅呢一匹馬嘅。咁啊，頭先我都講過啦，呢只馬佢係跑呢、這個即係嚟香港之前咧，係贏一場三級賽嘅，即係三歲馬嘅三級賽。咁啊，病跑完嗰場之後咧，咁就運嚟香港，咁就即係評八十分咧，其實就真係好著數嘅呢只馬。咁啊，都正如我之前所講啦，其實文嘉良今季啲馬咧，都即係今季啲馬，第一都嚟得都幾快啦，即係有幾即係佢而家都其實都有搏，即係其實搏有幾好多次都係搏馬搏得唔好彩之下就搏輸。咁但係啲馬就越跑越進步，咁即係越跑越進步，咁所以今季咧呢、這個呢即係呢只即係呢個馬房都值得留意，同埋呢一隻馬咧，即係我覺得佢跑完之後咧，佢操練之後嘅操練都係好正常，咁所以咧，我估計佢再出嘅時候咧，呢只馬咧都已經有留意，同埋佢上一同埋佢即係其實嗰場馬嘅其實嗰場馬嗰都唔係話太即係都唔係話好冷嘅嚇 都冷四十幾倍，因為我諗住啲即係臨尾騰下來，但係開飛嘅時候都唔係話太冷嘅呢只馬。咁所以咧，搞到咧，其實呢一場馬個四重彩點解後尾個四重彩有二千幾蚊咧？因為你睇到嗰場馬個三重彩係194元，四連環就200多元，嗰四重彩就分呢只電腦六號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嚇，咁同埋呢一場馬佢係咩重磅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可以呢只馬亦都係值得跟進啦。夢想成金就睇下佢上咗二班之後嚇。會唔會再跑咁啊？等或者跑或者直情係跑呢個短途錦標預賽，就睇下搏唔搏到，即係睇下會唔會係部署係跑呢個香港短途錦標啦。咁我哋呢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休息翻嚟就講埋最後一節啦。